这位网名叫男拥有的听众获得由三河市普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，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5630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家乡的力量紧立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曾一路都崎岖，被苦痛刺激，怎么会更想着你？不曾握紧了决心，奔跑过失意，怎么会创造惊奇？怀抱梦想的生命，浪漫的激情，从我下载的天地前行。 白做给你。

总是满身相见，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我不舍再永远，永远太遥远，却陷在爱的深渊，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千万遍，哪怕一生很累累，我也不管。

我心中珍藏的过往，今天特别长，为你在远方，忧郁也变得不一样，比以前更蓝。大雨它带走了我想要留下的脚印，悄悄地遮住了我眼中明天的憧憬，孤单那么久，因为有个承诺，牵挂也变得不一样，比爱更宽。牵挂的是我明天的梦，是否依然有你的天空，是你许多年以后心里是否还有我。也许大风它吹散的大雨它带走你，谁也不能再强留，可是岁月的浪花永远的白雨，谁有了没有梦。 昨天相片的技术间，有暖意。